大家好，我是明贤，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211集，金银平文琴。野草足有半人高，但不足以遮掩身形，更何况明显也是修行者，他很快也看见了龙身和唐静。 唐唐， 他像平时那样跟唐静打招呼，语气轻松，仿佛两人还在公园旁的咖啡馆里。唐静目光沉沉，注视着他。 需要这么看着我吗？好歹我也为你们提供了不少线索吧。 那你总不会是为了弃暗投明交投名状吧？ 就算我说是，你们也不会相信的吧？ 如果…… 唐静刚说了两个字就被明贤抬手制止。 我想连龙局都亲自出马了，就算我不主动给你们提供线索，你们也很快就能找到这里来吧。还不如我直接干脆一点，免得彼此浪费时间。 明贤伸手拍了几下门，声音在寂静的夜里传出很远，屋内传出警惕的声音。 你把谁带过来了？ 唐静的回应是直接把门踹开了，门后一个浑身上下用黑布罩住的男人像被捏住嗓子，看见明贤以及他身后的唐静龙身半秒，蓦地转身就跑。但唐静的速度比他更快，身形一掠就窜了进去，抓住对方的黑袍整个扯下来。昏暗的灯光下，男人回身欲抢回黑袍未果，惊慌的面容映入所有人的眼帘。龙身波澜不惊的表情微微动了一下。 成员？ 男人踉跄的摔倒，双手环肩抱住自己，似乎很冷却还不停的后退。他盯住龙身，流露出忌惮与恐惧之色。龙身脸上露出冷意。 你竟堕落至此。 成员此人也曾经应考特管局，还与冬至、刘清波他们一道参与过惠宜光的案子，但后来却没有留到最后。当时冬至与他交情不错，还询问过龙身，龙身没有多说，只言简意赅地说成员没有达到标准。实际上成员表现不合格，不是因为他能力不足或者成绩不好，而是因为龙身等人在他面试回答的问题中看出此人性格过于功利，打算再观察一阵，所以他毫无意外地被落选了。只是连龙身都想不到，落选之后的成员竟然会出现在这里。他浑身布满着青黑的脉络，乍看像是中毒，但龙身知道这是魔气在体内浸染日久的表现。一般人被魔气污染，时间一久就变成人不人鬼不鬼的魔尸，就像去长春的那列火车上那几个被魔气侵蚀的普通人一样。但像成员这种修行者还能保留自己的神智，甚至能因魔气的融合而变得更加强大，也更加难以对付。成员听见这句话禁不住瑟缩了一下，他对龙身有种发自骨子里的敬畏，这也许来源于他在特管局里的经历，所以乍一看到龙身出现他就大为失态。但他很快想起自己已经不是那个需要在特管局面前战战兢兢的新人了，那些高高在上的修行者瞧不上他，而他今非昔比，足以让特管局的人吃尽苦头，匍匐在他脚下颤抖求饶。判断力重回大脑，他望向明贤，狂怒交加： 是你把他们带到这里来的！ 明贤没理会他，对唐静龙身道： 你们不是想找操纵食魂兽的真凶吗？他就在里面。最近的几件事情的确不是我动的手，如果是我肯定能做得更加不留痕迹。 你这算是心里有愧想赎罪？ 就当是回报你的露水情缘。还有 了结我心中的执念吧。 都给我住口！ 明贤，你敢违逆阴雨先生的意思？ 龙深不欲听其废话，直接伸手就朝他抓去。谁知程远反应极快，身体一缩，快速的往后移动，人陡然立了起来，双手长而尖利的指甲抓向龙深，龙深闪身避开，一把捏住了他的手腕，微一用力，咔嚓一下，传来骨头折断的声音。程远却露出了诡异一笑，他的胸口陡然破开，两只枯爪戳向龙深胸口，迅若闪电，甚至划破了龙深的风衣，眼看就要插入他的胸腹之中。龙深不得不松开侧手，程远就趁着这一间隙扭身跑去，纵身一跃想从窗户逃离，但他后背猛地被拽住，整个人往后摔倒。电光火石之间，龙深反手抓起长剑，已经插入程远的心脏，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干脆利落。不过眨眼功夫，程远双眼圆睁，充满怨恨不甘的神色，那股神色越来越浓，连带他脸上的青黑脉络也像是活过来一样，开始缓缓流动。龙深察觉不对，程元的双手蓦地抓上剑身，喉咙里发出咯咯的笑声，如骨骼被一节节捏断，血从他手上流出来，却不是正常人的暗红色，而是青黑颜色。程远的双眼更是黑气一流，整个人开始变黑，不过一两秒，程远的躯壳竟悉数化为黑气飞散开来，又在龙身的背后重新凝聚为人形。 特管局的精英也不过如此吗？龙身，你凭什么瞧不起我？凭什么不让我入特管局？今天我也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 黑气倏然化为狂风朝龙身卷去，明贤明明与程元一个阵营，却冷眼旁观，死无插手的兴致，唐静为了叮嘱他也没有动。虽然对方由头到尾没出手，但唐静的直觉，这个人能力很强，甚至与自己不相上下。 我想我们之间的战场应该更广阔一点。 明贤忽而一笑，转身往外急奔，唐静想也不想的就追了上去，两人落在荒地野草之中，咫尺之遥，彼此凝视，不像即将生死角逐的大敌，倒像一对意犹未尽的朋友，又或者是分手之后的情侣。唐静为自己丰富的想象力而在心底微微沈笑了一下， 我们从未在一起过，又何谈情字？ 明贤目光柔软无害，如同两人在飞机上初见时那个话很多却不惹人讨厌的小作家。但唐静知道，那只是明贤的其中一面，是他的假面。他根本不是什么作家，那几本书的作者根本不是明贤，他只不过是利用了那个作者从来不露面的漏洞来假意接近自己。明贤似乎猜出了唐静在想什么。 在飞机上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你的身份， 我对你有种与生俱来的亲近感，而你利用了这种亲近感让我对你卸下了防备。 可你也没有卸下呀，不是又在我身上装追踪器，又是派人查我了吗？而且你应该知道为什么你会对我有那样的亲近感。 因为你和我一样。 明贤一笑，坦坦荡荡，没有隐瞒的意思。 我的本体是一张琴，你呢？ 夜深无月，远处路灯照在明贤的侧脸上，有种别样柔和的风致。即便敌我分明，无可挽回，唐静仍旧在那双眼里看见荡漾的波光和星月。怀疑对方是器物成精时，唐静也猜测过对方的原型。他想，这样漂亮的明贤 本体一定是雅致可爱之物，起码要上千年的风雅才能孕育出这样的风流。 我是一面镜子。 唐代的镜子？ 千秋盘龙镜。 往前回溯上千年，它曾是唐宫藏镜，由名将所铸，后被唐宣宗赐予胞妹玉贞公主。公主终身未婚，出家为道，爱云游四海，寻仙访隐，是以唐镜机缘巧合之下，也便遇山川之流霞，日月之精华，历经风霜洗炼，终得化为人身。 难怪我一见你就觉得亲切。若论年岁，你我也相差不远，可惜我没有你这样的好运气。 你是中国的灵气？ 我也不知我是唐人所造还是东洋人所造，无根无底，无名无姓，只知我原身出城时琴下刻有十六字：琴之在音，荡涤邪心，虽有正性，岂敢一身，存雅却正，扶持是尽，调唱和正，乐而不淫。 金银平文琴。 好了，本集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就请订阅分享，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